国际社会界热烈称颂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国际竹地思想研究所事务局长韦尚建一热烈称颂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的不朽业绩，说他深入发展竹地思想，来使之成为了自主时代的指导思想。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尼古拉耶夫赞扬金正日同志，说他在帝国主义者的孤立扼杀阴谋活动变得空前毒辣的最艰难时期，以革命实践证明社会主义胜利的必然性，从而给了向往社会主义的进步人民以新的信心和鼓舞。国际金日成讲理社会，国际金正日讲理社会秘书长兼国际竹地思想研究所前任理事长比什瓦纳斯说，万众的太阳领导者金正日是位惹泪而天降的伟人。意大利综合投资集团董事长让卡洛埃里亚瓦罗利吐露自己的激动心情说，金正日阁下确实是以民为天，崇民为师的那天上的太阳。另外，在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诞辰75周年之际，伊朗的伊朗新闻报等外国报纸登出金正日同志的太阳像和照片，并对他那高洁的革命生涯和业绩做了大书特写。